海阔纷飞，酒一杯，歌词天南地北，两双腿踏着时间去追一个完美，不后悔，我们一去不回。你是谁，沾染音乐情怀？我是谁，喝过银河之水？千秋追，双双到人间独一相是非，下一回岂不不见相会？我跟你像个中国遥遥十万八千里，我跟你相遇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是缘分是巧合让你我成为兄弟，是可遇不可求那种无形的默契。一对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？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？风一吹，时间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就一回将一追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，小天地大智慧，无尽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。就一回将一推，倾尽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，小天地大智慧，其实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Hip Hop is gonna get ya, Hip Hop is gonna get ya, Hip Hop is gonna get ya, Hip Hop is gonna get ya. Say what? 说一个天地老的人入体直堂 微人风年读 今晚与你一起经历过了多少的血和泪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过了时间，超越了年和岁，面对任何眼泪受过多少的罪，我们也不撤退，一起来把喝醉装满那几个杯，怎么碰不会碎。 要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？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？风一吹，世界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守一回将一退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，小天地大智慧，无尽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。 手一挥 掌一推，静静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地大智慧， 无尽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浪才知道什么叫真伪，尝尝过甘吃过苦才明白什么叫无悔。 去手还握在我手里，泪水早已

见你，街角很闪亮的粥， 在这。